那些不该说的话，让你负气流浪。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，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我爱你是多么温暖，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 曲呢是标准的爵士情歌，但他把爱呢提到了一种无上的境界。信仰不仅延续了爵士情歌的风格，更是张信哲的一次突破，加入真实世界的生活元素，简单直接，返璞真诚地触动人心。爱是一种信仰，希望每个人能够坚信爱，守住信仰。好音乐不断，蔡健雅子。 小满天一起看晚霞满天，当闭上双眼，还望三六年未完的心愿，因为在你身边，曾是我憧憬的明天，就化作一缕紫烟，环绕你心间。若能再多看一眼，跟在那心炙热的眼，你的泪滴落的瞬间，划过我的脸。 飘散。

远眺音乐时间和各位来关注大型人文讲述类节目《中国故事大会》，目前将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。陈伟鸿转变身份，首任故事大会的掌门人，向观众温情引荐身边的那些故事，故事穿透生活表面，生活直抵故事灵魂，讲述故事，品味人生，让我们一起关注吧。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，来自于王菲的《我愿意》。 现在是15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三学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三学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。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盒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总有一段旋律最适合此刻的你。品味1033，音乐懂你，我们陪你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。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温柔的嘴，很无畏。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最远的常勇 Lemon。 即将会在9月30号上映的华语犯罪动作巨制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目前曝光了一组倾城而动版的人物海报，明亮色调和凌厉风格充分地展现影片的大片气质，拨开了城市上空诡异的迷雾，天光泼洒进城市，照亮了原本隐匿在黑暗当中的影子。我们接下来将会听到的是陶喆《苏三说》。 在那命运的台前面，在上这春天开始落叶，转眼间花到了心，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、哦、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、yeah。在乎爱情，你心中该说呢？一个人去一个世界、oh ，你是否也想我？你重要过几遍？爱只是个错觉。 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，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，

笑到天亮，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，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，忙啊烦烦天天胡思乱想，我不会，我不要忙忙忙忙不理心让自己拼命烦烦忽略我的梦想，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办不到没有爱情空转，拿走你给的回忆， 想象的真相多了些耳语，爱情也消失了吗？然后你的语言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，听着话在心里纪念我爱过你爱你心里的人，往事很美，我会打着回忆的旋律孤孤单单地跳到天亮，我不会慢慢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，忙忙烦烦天天胡思乱想，我不会，我不要忙忙忙忙不理心让自己拼命烦烦忽略我的梦想，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办不到，为了爱情为了爱情空转， 深呼吸联系我们，你别担心我一定可以，我相信爱有一种不灭的能力， 忘记你爱我的原因，你坚信我不认识你，谢谢你离开我的身体吧。 刚刚结束的2018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呢，国足2-1击败卡塔尔，从1-0胜韩国到1-0胜乌兹别克斯坦，再到这场2-1转逆卡塔尔，中国队可以说是越踢越好。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不仅把出线的可能呢保留到了最后一刻，更是让球迷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2022我们再来，新的秋季呢对自己说不抛弃不放弃。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长颈 Lemon， 再次感谢收听，我们在明天下午1:00见了，拜拜。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记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像是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，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。

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，智能手机互联，让中年无论的你不再妥协。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，预订专线03163725888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哦，身上的绿道经历你我。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哈喽各位，我们又相会在电波当中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用好音乐陪伴你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。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蔡依林，叫做舞娘。这首歌呢之所以被命名为舞娘，并且作为专辑的名称，是为了宣告蔡依林在流行乐坛能歌善舞的超级分量。舞蹈在蔡依林的演出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也是她很自信的一个部分，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可以想象一下卓令蔡依林动感的舞姿，一起来听到蔡依林的带来舞娘。 在听歌的同时呢，我想和各位聊一个话题，就是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一见钟情这种情感的发展前途如何呢？我们应该率性而为去追求一见钟情的感情吗？一见钟情的确是强烈的真爱，随心而行，追寻这份感情不能说是盲目的哟。你怎么看一见钟情呢？你相信吗？都可以来跟我探讨一下。下面一首歌呢来自好妹妹，叫做原来那天的阳光。 夏日傍晚的夕阳照在了你的脸上，我坐在你的身旁，和你一起大声地唱。那时我们都还年轻，未来不知在何方。现在当我想起你，

择谁在你的身边，就对谁好一点。 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，既然你爱上了永远，就不必要说再见。 听了几首歌曲之后呢，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，一见钟情。感情专家建议，一见钟情之后呢，需要理性的思考，花更多的时间共同相处，逐渐的了解对方的性格人品，看看彼此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，感性和理性都 OK， 才能够缔造美满的婚姻哦。

乐天与国赛，因为我内身红赛来，红赛来，你跟我你真的红赛来，难道我有初恋了？不可能，我有初恋了，可是真的初恋了，这一种 view 我都真的初恋了，我爱你你爱过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，我想是第一次已经非常非常的自由，我爱你你爱过，我们再也不需要借口，我一次初恋了，我真的想将它都一遍忘掉，就在你和我 中情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，意大利的名模流行歌手卡拉布吕尼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恋情呢，在2007年12月份曝光，第二年的2月份呢就举行了婚礼。布吕尼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他说我们是一见钟情的，那不仅是快，而且是瞬间发生的。他说我毫不犹豫想马上嫁给他。你体会过这种感情吗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TFBOYS， 叫做《我们的时光》。 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爱上一到天亮。有梦想，勇敢敢去闯，全世界一张漂亮的照。一路的操场，我只想来一场，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？撒野撒野，在无人烟的你放肆放肆的幻想，爱的梦飞开飞开，梦里面的那闪烁，蝴蝶飞过的海洋。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人，也许从巴黎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爱睡到天亮。满身的泥土是我们的时光，高恒的夏夜是我们的时光，青春的回忆镜子里的我睡得很善良，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。撒野撒野，在无人的地方肆意的坏笑，海的我飞开飞开，梦里面的那扇窗，蝴蝶飞过了海洋。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 就是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。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跟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爱睡着。哦哦，天亮， 我们 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。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跟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爱睡到天亮。 人生的旅途 是我们的时光， 后悔的 眨眼 是我们的时光， 青春的回忆和疯狂 在永远都不会忘， 穿越都不会 总算渐渐都还过得去，未来就等来了再决定。回忆多少还有一点点余地，还不至于回不去。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雨季，谁的伤心漫步了太急，谁的一见钟情不可顾惜，谁能忍心不愿意。你的字叫人为眼睛，你用微笑紧紧握的眉